接受。若不爱我，请告诉我，又何必一次又一次哄我，骗我，我还能做什么？已不知所措，我还是看不透你到底要什么。你每一次忏悔都让我心动，这一次你是否最后一次为我挽留？ 新人发芽壮大的一年，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BMG 唱片公司的经纪人听到了女歌手钟文那一份特别让人安心气质的声音，就毫不犹豫地和她签下了一纸合约。她的一首单曲《停》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夺得了香港商业电台第二名的好成绩。她曾经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位出色的歌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我还能做什么》。下面的这位老歌手呢，曾经最大的愿望也是成为一位优秀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谭咏麟。这首《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好让这种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已两无踪影，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这首歌的前奏，就感觉到身边开满了无数的玫瑰花。当年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应该有很多新人都选择在结婚当天拿这首歌当做背景音乐吧。这是蔡依林首度与陶喆合作的抒情浪漫小曲。今天你要嫁给我，更加成为恋人心中浪漫季节的最佳合唱曲。其实轻快的节奏，女歌手张韶涵早期给人感觉是有些搞怪的，像下面这首你听到的《喜欢你没道理》。 一颗真心价99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加99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核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零一年电视剧 MVP 情人挑选女主角，张韶涵3秒钟的 VCR 得到了这个角色，于是就正式开始了演艺生涯。还记得那首经典的《隐形的翅膀》吗？这首歌是唯一一次以流行歌曲命名的高考作文题目。好了，下面要出场的这首歌带有90年代特有的 disco 风格，87年童安格发行专辑《跟我来》，其中的主打单曲《跟我来》，氢气球在那个年代引起了一次不小的舞曲热潮。来听这一首《跟我来》。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不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每个人喜欢的情歌有很多啊，我相信王菲的这首《矜持》绝对是里面最特别的一首吧。多数人都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情是矜持的，语言上的含蓄，行为上的拘谨，至少不能够太唐突吧。仅仅有了些好感就马上表白，好像不是一般人的风格。但是可能你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你希望和喜欢的人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就开始希望彼此能够说出热情的话语，或者舔舔嘴唇，当众来一次强吻。但是可惜最后也只是找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来尽量的延长两个人的会面。希望这首歌能够抚慰你的遗憾吧。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爱又不再眷恋大海。 周杰伦的《零零九》，推荐你去再听听女歌手刘瑞琦翻唱的版本啊，独特的女声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零一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珍珠港》，这部讲述二战的电影，对于中国的女观众来说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电影。里面相交多年的好兄弟雷夫、丹尼和女护士伊文玲的感人爱情故事，让很多人都是泪洒影院。张惠妹的一首《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也就是翻唱原主题曲《There You Will Be》。据说这首歌让老外都非常的折服啊！他们听了阿妹所唱的《排山倒海》之后，虽然说听不懂歌词，但是却觉得阿妹把电影所要表达的感觉诠释得很棒，甚至还主动写信称赞她说：“哎呦，唱得太好了。” 因为断了这份爱，就能笑着醒过来。太不明白你在我心中地位无可取代，恐惧永远都会在，只能想着你的脸，记取那灿烂。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星空之下，谁来吹炼你眼里无声呐喊？爱情只剩一丝呼吸，排山倒海也为你而来，桑田沧海。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比亚迪全新爆款七座燃油车宋 MAX， 前20000名预定享 LED 大灯、免息贷款、置换补贴三重好礼，爱格操刀设计，欢迎到北京润城品鉴，详询89317680。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先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如此这般的深情又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我再不相信他们骗谎言，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是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罗大佑作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情歌。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张学友的版本，这首歌最早出现在罗大佑家的专辑当中，张学友还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另外一个粤语版《轻抚你的脸》。最后一首歌带有一种抱怨的语气啊，表达的是女孩子失恋心情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来自孟庭苇。听这首歌，你好像听到一个女孩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当女孩子和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或者吃醋的时候， 可能就会默默唱到这首歌了。好了，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是否没疑问，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她的心碎，我的心碎，是否都是你呀，你收集的伤。是否没疑问，快乐过的 写的苍白色。